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欢迎出今天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哎，一来到周二的课堂呢就格外的欢乐啊，傅老师在欢乐当中为我们传授知识啊，请同学们呢抓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一起来收听一下直播。哎，傅老师您看，哎，作为一个经常做这个考试辅导的老师，您看这同学们到了12月份是不是会格外的忙碌，学习会格外的紧张呢？ 金天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咱们12月份啊有很多重要的考试， 嗯， 就比如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在12月15号就要开始了。 哟，看来也就是还有这么个一两周的时间了， 可不 是吗？大家都在疯狂的筹备当中。 嗯， 那还有呢，比如说考研也要准备进行了。 您说的太对了，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要开始了。 嗯，所以啊，您看这12月大家还真是闲不下来。 对，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哈，就是不仅仅要学会考试，更要学会的是把知识学通。您把知识学通了，什么考试您都能样样通。 其实这也是我们节目想给大家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虽然我们说临时抱佛脚是管用的，但是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时间多花在平时，多积累一些你觉得管用的实用的一些好的英语学习方面的知识啊，或者是各方面的知识啊。 对， 是不是？ 嗯，说实话，我都特别喜欢听您那些节目。头几天不是还讲了这个一个英文的故事是吧，一本书， 啊， 哎呦我觉得特别好。 对，也就是昨天吧。 啊，对对对，昨天。还有我记得是上个礼拜也不几哈，就出了一期节目，反正每期节目我觉得都不一样，都给我们带来好多知识。 好，谢谢傅老师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同学们要平均分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每天都要学一点点进步，这样你到考试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慌。 对， 好，你看我为什么我说一开场说这番话呢，最近好多同学私信我说，老师你看怎么办，我要考试了，来不及了，还有那一两周了，我要迅速提高什么什么。一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有点，哎呀，想跟你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好。 对，这个不能用文字解释，是需要用时间来解释。 我觉得那些跟着我们平时一起听课学习的同学，大家都神态自若，神情平稳，挺好的。因为就觉得我已经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了，怎么着我也不害怕，我在考试我特别开心，我盼着考试早点来，因为我好不容易能碰上用场了。 哎，对，没错。好多同学都是在考场上哈，有一种凌驾于考试的感觉，就是我到了看看你怎么考我的。 没错，哎，这就是学习态度决定你的学习结果哈。一开始说这些，我们今天的词根词缀先来复习一下上周学习的一二三，大家还记得吗？一 uni。 对，这个 UNI 啊 ，uni 表示的意思就是一个， 哎，一个什么呢？一个形状。我们来看看 uniform。 对 ，uniform 这个里面的 form 表示形状，所以说 uniform 啊，一个形状就是我们穿的制服。 没问题 ，union 啊，后面的 ion 是名词后缀，所以它就是把零散的东西合在一起了，就是咱说的联盟啊，同盟。 哎，作为一个整体了。 unique 这个单词很有趣哈，这个 QUE 呢，它竟然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对，没错。所以说 unique 啊，就是独一无二的，特有特色的。 Universe 宇宙，我们都知道哈，宇宙万事万物那都一起转呀，对不对？ 对 啊，无论是时间、空间、物质，不管什么东西包含在宇宙里就一起转，所以 universe 宇宙。 哎，是不是跟那个宇宙引力相关哈？ 嗯，有道理。 由于这个宇宙当中的引力呢，万事万物在一起旋转，转呀转呀就，以前我们有个同学说的，转呀转呀就转到什么小哥哥身上了， 嗨， 是吧？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最近 万事万物 啊，我看了个文章哈、啊，就是说在宇宙当中，神奇到不仅仅的有质量的物质，它们彼此是旋转的。 嗯， 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物质，叫做上帝粒子。 嗯， 这个东西是没有物质的，它没有质量。但是它其实也是跟随着所有的东西在一起旋转， 它是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 哎，有点像 了，像意识原来也在旋转着。 对，没错。 好， unified。 Unified 这个词呢，您看后面的 FIED 啊，表示形容词后缀，所以就是统一的。 嗯， Unity。 Unity 这词我们最需要了，团结一致啊，就叫做 Unity。 哎， Unity 这个 ITY 呢，纯粹是一个名词后缀。 对， Uni 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表示一个。那二呢，我们有 twice，T-W-I， twice。 啊，这个词呢，我们看到既可以做名词啊，也可以作为副词出现，表示就两回。 twice 两次。 嗯， 那双胞胎 twin 更好记了。 对， 另外就是三 tri。 嗯， 我们可以记得三角形 triangle。 对，那这个词呢就是三角形，您看 tri 表示的就是三啊， angle 表示是角，所以说 triangle三角，那不叫三角形吗？ 哎，就记住这个词啊，这 TRI 就能记住了这前缀。 嗯， 好，数数数完了，咱们今天来看看啊，这个 under 这样的一个前缀。 嗯， 马上想哪些生活中的用词你见过的是以 under 开头的呢？ 嗯，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老这么说，说这个句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underline 那给他划个重点吧。 哎，对，大家也特别喜欢在考试前老师也给划重点，是吧？ 划重点那真是提高效率啊， 就提高成绩。 而且划重点也是现在的一个常用的网络词语。 嗯， 就是说把那些重点都给你拎出来， 对， 让你看清楚。所以这个 underline 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嗯， 什么意思啊？ line 不是线吗？ 对，那这个 under 表示的就是咱们看到的介词的一个含义，就是底下。所以你把那个什么东西哈，一大堆的信息，哎，提供一些重点信息，你给它画条线，这不就是标识一下重要性吗？ 哦， 嗯， 那看来 under 呢，今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两种意思。 嗯， 第一种意思就是表示什么？ 在什么什么的下面， 在什么什么的里面。 对，没错。所以朋友们注意哈，这个 under 我们给您接下来讲的一二三四五这五个词儿，它不仅仅呢有在什么下面的意思，它有的词儿还包括在什么里面。 哦，在下面，在里边。 对， 反正呢肯定不是在外面，在上面。 没错没错，就 是，它是跟这个外和上的相反的。 对， 有点里面的意思。 没错，那您看看下面里面都是一种比较具体化的那种物理性质的，对不对？ 嗯， 啊，所以我们可以再把它延伸出一种抽象的感觉，就是什么数量啊、程度啊等等，或价值啊，它不够。 哦， 嗯， 那它就是第二层意思了哈。 对， 那没事，那咱们先来看第一种意思好不好？ 好。 嗯，第一个单词underground。 对了，叫做 underground。 词根词缀最有趣的意思，课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让大家可以去猜测。 对， 猜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 对， under 说了是在下面，那这个 ground 地， 对，就是地啊，或者说到地表，对不对？所以大家看这个词就很形象，它不是在地上，它是在地下，它是在地里面， 地下的。 嗯， 其实这个词挺有趣的，它有三种词性。 嗯， 它有 adjective 形容词性，有 adverb 副词性， 还有呢， 还有名词性。 其实我相信朋友们一定都懂的是名词， 用的比较多是吧？ 对，你像我今儿来，我乘坐的这个交通工具就是 underground。 哟，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 underground。 嗯， 那是什么呀？在地底下什么交通工具啊？ 啊，地铁呀，地底跑的那个嘛。 啊，所以做名词的时候表示地铁、 地下铁。对， 那咱们先来看形容词。 好， 挺多的。 嗯， 形容词的意思就是 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就是在地表以下的这个含义。 地下的，地面以下的。 对， 哪些东西是地面以下的呢？ 比如说咱们地下有好多的走廊啊、通道，我们说地下通道。 哎，哪个城市都有。 嗯， 你看咱们台门口 长安街上就有地下通道。 现在修呢，进不去了。 看来没少来。 对， 傅老师 是、啊、 没少走弯路。 因为从这边得到马路那边嘛，对吧？咱都知道哈，通道啊叫做 passage。 passage。 那您说地下通道怎么说呢 ？Underground passage。 明白了 ，underground passage。 哎，地下还有很多洞穴。caves。 caves 咱都知道，就是那种洞。洞穴，所以个地下的洞穴就叫做 underground caves 啊，这是好多洞哈。 有洞的地方就有溪流，就有水，所以这些地下的溪流叫做 underground streams。 对，咱北京啊有一个地儿叫北新桥啊， 是 传说呢，那个北新桥那个井里面呢有个龙，对吧？实际上呢啊，科学的解释呢是它底下其实是那种就是那种地下河， 地下河和水。 哎，对，所以它放一个铁的东西呢，它会改变地下河的那个水的流速，这样的话能保护这个地区、哎、所以没有什么，那是传说了，对吧、所以我们说的是个地下的溪流，就叫做 underground streams。 那要是地下埋一些电缆呢？ 咱先说电缆怎么说呢？ cable cable、 明白吧？那地下电缆呢？ 就是 underground cables。 明白了， underground cables， 地下的电缆。 好，除了这个真正的哈是在地表以下的东西之外呢，它的第二层意思还表示有一些事情啊，它是一种秘密的进行，它是暗中的、地下的， operating secretly and often illegally especially against government。 好吧，这应该是针对政府的哈，或反对政府的一种秘密的，尤其是 illegally 是非法的一种行为。 他强调的是一种好像就是悄悄的、秘密的，稍微有一些非法的一种行为。 对， 它有这方面的含义。 没错， 它是一个抽象的含义。 an underground movement、都说一种地下的运动 都是叫 underground， 还是相对于说在明面上的。 对，没错。 而言， 我看那个叫什么什么大爆炸来的那个节目，就那个美剧叫什么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啊！对对对，里面就说你不要搞小动作，就你刚才说个词 ，underground movement 啊、也是 小动作， 不见光的，不在地上人看不见的。 对对对啊，就很幽默的一个说法哈。 哎，您看这傅老师举的例子，就说明生活中美剧当中都有不少、哈。 对，挺好玩的、可以背一背哈。 好的、 那您刚才说了 underground 有三个词性，第一个咱讲完了，是 形容词。 那您说第二个呢？ 哎，第二个就是副词了。它就也是表示 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就是在地下地，或者是在地面以下地。 哎，在地面以下地，你比如说营救人员啊，发现有受难者被困在地下的几英尺处。Rescuers found victims trapped several feet underground. 这个里面有个语法结构哈，就是 found somebody down， 表示的是发现某人正被处于什么状态。 哦，发现某人正被处于什么状态？ 对， 那就是一个加 ed 的一个词性哈， 因为它被动嘛。所以你看，它前面说 rescuers found victims， 就这些营救者们发现了受难者。发现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被动的状态呢？后面说 trapped， 就是被已经 受困了。 受困了、然后后面大家看一下，是 several feet underground。 这里的 underground 其实是修饰整个前面的 trapped several feet 一个状态。 您看，这就跟刚才那个仅仅是修饰一形容词不同了。 对， 它修饰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是 trapped several feet 这个状态， 就是几英尺以下地这个状态。 对，再看啊，深埋在地下的有毒废弃物 ，toxic waste， 有毒废弃物。buried deep underground。 那朋友们，您看此处的 buried。Deep underground， 这是一个由 buried 所做的后置定语，修饰前面的 toxic waste 啊，这个废弃物，对吧？啊，这个毒的这个物质哈。那您看后面的这个 underground， 它其实也修饰前面的 buried deep， 所以它也是一个副词。 发现好像要是都放在那末尾的，估计都是做副词。 哎，对对对。 但是其实无论它哪个词性，影响它的意思吗？ 不影响。对，只是我们可能在写作文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下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吧，抽象的含义，隐蔽的，隐匿的。他藏起来以防被捕。He went underground to avoid arrest. 以防被捕啊，这个说法很标准，叫做 avoid arrest 啊，避免被逮捕，对吧？前面的 he went underground， 你看又是一个副词，这是一个固定的表达，意思就是把自个儿藏起来，就是进入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哎， 对，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说爬到钻到地底下去了， 嗯， 这是一个很抽象，像今天晚上所说的抽象的概念，就是处于一种别人发现不了的状态。 明白了，隐蔽的和隐匿的 went underground。哎，这个 underground 就很明显是修饰一个动词了， 对， 就是 go underground。 对，没错没错 啊，所以 go underground 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 对，那如果我们要是理解成这个 underground 啊是一个形词的话，好像也行。你看，因为我们讲过 go 这个词的后面是可以挂形词的， 嗯， 你比如说肉坏了 go bad， 哦，对， 对不对？但为什么这里是副词呢？因为大家看 go bad， 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啊。 你看这肉坏了，您摸得着、看得见、闻得出来， 是。 但是这个是抽象的概念，是它藏起来，它并不是实体的，所以这不可能是形容词，只能是副词。 哦，讲得通。 对，这个点呢，大家记一记哈。我最近看了本书，叫《人间便利店》啊，是一个这个现在好像挺火的一本书哈。然后那个里的这个女主人公的，就是另外她认识的一个男孩住在她家了，就说我不想见到任何人，我要把自己藏起来。英文版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词 "go underground" 的。 哟，真好， 对，哎、 活学活用了，傅老师。 对对对，所以那本书我觉得还蛮好，大家可以看一看， 推荐给同学嘛。 对对对，嗯。 好，我们来看它的名词形式了，就是指地铁、地下铁，也就是一种underground railway， 比如说地下铁路系统， 嗯 ，underground railroad system in a city。 注意，一定是城市当中的一种地下铁。 对， 嗯， 我总是坐地铁，这话怎么说呀？I always travel by underground。 哎，大家看哈，特好，人家用的是 travel by underground， 他没有用什么 take 什么这样的词啊。 乘搭乘乘地铁、坐地铁， 嗯， 反正这肯定不是旅游的意思。 对，没错啊， 出行 出行。哎，对了，我们都说 traveling， 它不就是名词出行的意思吗？ 对， 所以说 travel 啊，这儿呢，您千万别以为它是旅行的意思，因为在自己城市里面，无非就是通勤一下嘛，对吧？ 是通勤， 哎， 通勤，只要是从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都叫做 travel。 没错，没错。 好， 嗯， 然后要掌握的就是地铁车站 underground stations。 嗯， 行了、 啊，那为什么这里是 stations 车站啊？ 嗯，因为它可能是一条线上有好多好多站。 是的， 是吧？嗯， 好，这词儿就不难了， 行， 比较简单。只是呢，抛砖引玉，带大家认识一下 under 和 ground 组合起来表示一种地下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了，还有下面的什么呢 ？Underline。 嗯， 刚才傅老师已经举例了、 嗯、 line，L-I-N-E， 它的意思是线。 对， 在下面的线。在下面划线的就是划重点。 对，没错。 划重点为什么要划重点？划重点表示什么意思啊？ 划重点那就表示的是这个一定是考试的必考呗， 强调啊。 对， 你看书的时候做笔记， 嗯， 拿个什么亮色给涂一涂，是不是为了强调那个地方啊？ 对，没错。现在不是说大家都特别流行画手账吗？是吧？哈， 是 各种贴胶条，各种画什么彩色荧光，是吧？ 其实非常有趣， 是， 这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没错，没错。 好， 嗯 ，underline 的意思呢？除了它最基本的意思，比如说啊，就画线哈，画个底线标出之外呢、 嗯， 它其实更多的用于一种表示强调和凸显， 也就是说要强调那个东西的重要性。 哎，强调、 嗯、 这份报告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嗯， 啊 ，The report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对，这里的 preschool education 哈是现在。就是在西方的教育界经常所探讨的啊，就是学前的教育。其实不仅仅有这个叫做 preschool education， 我们叫做 PS education，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 pre-K education， 就是 pre-kindergarten education。 哟，那就是幼儿园 前教育。 太早了。 对，那朋友们您看这里说的是 the report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那就是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哎，那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固定搭配结构叫做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something？ 您说的太好了，以前咱们可能学过一个看似很高端的表达叫做 lay emphasis on， lay L-A-Y， lay emphasis 啊、oh, ，emphasis 后面接 重点、 嗯，对，这个表示的是对什么有重点性，对不对？ 就把重点放哪儿？ 对，其实呢，在英文当中，他特别喜欢用实体的动作来表达抽象的含义。 哦， 那您比如说，我同意这个事儿，我可以不用 agree， 我用 embrace。 拥抱， 对吧？说我想促成这个事情，你不要用 drive， 我可以用 gear， G-E-A-R、 哦、 对吧？这事儿我不同意，我不会说 disagree， 我用耸肩怎么说呢？ 嗯，叫 shrug， 对 shrug 就可以了。所以朋友们您注意了啊，以后再想说我对什么事情很重要或我们强调什么，您可以不用说 lay emphasis on， 就太白了 啊。但前提是你得知道这些其他的说法呀， 对， 你得去在阅览当中阅读当中去积累词汇才行啊、 嗯、 不然你不可能一天某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就会说了，那怎么可能呢？ 没错，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我们今天学的这个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of 啊，用在12月15号的四六级写作里， 你每一次的学习，它都是你日后的一种积累，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这个日常学习的重要性。 没错，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说他的问题表明啊，他多么的不了解他。 嗯 ，Her question underlined how little she understood him。 您看看，他所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表明，就是强调了，就是聚焦在了他怎么这么不理解他呢？ 是。一下就说明一问题了、 嗯、 一下就凸显出来了。问一个很小二的问题哈、嗯、一问，哎呦，拜托你做点功课再来问行不行？ 对，没错， 是不是？ 没错， 这问题就凸显出你自己的无知了呀。 对， 这种凸显表明就是 underline， 一下就把你给划重点划出来了。 哎，没错没错，就这意思。对， 是吧、 嗯、 所以你看，我们都说古人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嗯， 你要是做事儿既不知己还不知彼，那岂不是百战百败吗、 嗯、这不就是隔山买牛吗？对吧、哎、 怎么讲， 就是这牛在山的那头呢，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你自己不懂，你不知彼知己，那肯定不行 了、啊、哦，对哈， 是吧？ 所以说呀、哦、这个要会办事儿、嗯、 哎，对， 别说接触，你说你的好多好朋友说接触个10年8年了，哎呦，结果对方是个什么人你还不太清楚。 啊啊、嗯嗯、哎，这个很正常。 是啊、 哎、这个很正常，因为人第一他都在变化，第二人的面又太多了，这个 facet 太多了，所以这个倒 OK， 我觉得。 所以说那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嗯、 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那岂不是百战百败吗？自己还找不到原因吗？ 对，没错， 是吧？你 对活得也很郁闷。 所以有时候啊，不要光 屡战屡败。 对啊，所以有时候不要光看自己、 嗯、 啊，为什么不是没有好心情啊？ 嗯、 怎么着的？想一想、啊， 对， 想想原因在哪里？想不想？想一想，是不是凡事 看着我说，不要回避我的眼神。 想想是不是有原因的哈、啊？ 对， 做一个聪明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是我有时就不高兴，后来我发现了，就是因为啊，来 PK 台的次数太少了。你让我一个礼拜来5次，我天天都特高兴。 那就等于说这5次能管一个月的好心情、啊、 治愈系哈、啊， 傅老师啊，傅老师给我们的节目带来很多欢乐， 嗯， 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开心果儿 啊、哦，我积极努力啊。 我说这种话，证明还是挺了解傅老师的， 是 啊， 8年没白疼你， 抗战都赢了， 可不嘛。 Her question underlined how little she understood him。 嗯， 这句话记下来了。 对，而这个句子真的是特别形象，很地道。啊、这个 underline 表明它不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show indicate， 哎，它用这个词 简单说、嗯、张嘴就知有没有， 嗯，就这意思， 一举手一投足就知道了不了解， 了解了不了解，对。 好了，这个词划重点说了啊、 嗯、 underline 也有抽象的意思，表达的是强调。我们再看下一个词，每个人都要穿的， 嗯， underwear。 wear 这个词啊， 嗯， w-e-a-r 是什么？是穿，是不是？ 是，而且这个 wear 呢，它做名词也可以表示衣服。 答、 啊、 那就是衣服。 对，所以你说那个叫 wearing 加 ing 以后，它就表示的是衣服。 就衣服了。 对。那朋友们您看看吧，刚才咱们讲了 under 这个词啊，除了表示在什么下面，还可以表示 里面啊。 对了，所以您瞧瞧，这衣服不能随便穿，它只能得穿在衣服的里面。 穿在衣服里面的衣服，同学们说那是什么衣服啊？ 哎呀，太简单了，内衣呗。 内衣、 嗯、 很简单，所以说内衣就是 underwear。 嗯 ，underwear， 没错。 来举个例子吧。 说呀，他打行李的时候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 哎，这个生活里特常用哈。 那我先问问您哈，是打行李怎么说呀 ？Pack，pack 呀 pack 这词 PACK 专门指打包收拾东西， 明白了。嗯，所以你看这个词是 packed one change， 就是打包了一个能换的东西， 一套能换的叫 one change of something， 对就可以了， one change ofunderwear、 我希望朋友把这记记哈，就是咱生活当中哈有好多词特别特别简单， 是但你不知道怎么用。 对，那我考考大家哈，你比如说咱到机场了是吧哈，您有几件行李是要托运，有几件行李是自个儿拿着，那个托运的行李怎么说，比如我一件 怎么说呀， 特别简单，咱们都知道托运不是就给那挂个号去吗，对不对哈，就登记一下，所以说一件托运行李就叫做 one check in One check in， 就横线 check 横线 in。 One check in， 那你看两件呢？ 那就是 two check ins， 就这么说啊。 你看， 那你说我有两个是随身带的，随身带怎么说呢？特别简单，拿是不是叫 carry？ 嗯， 所以横线 on carry on。就我拎着走。 它其实都是从动词演变过来的， 对， 省事儿， 省事儿，对， 直观。 所以朋友们，您看刚才金老师所说这个哈，一套是一个换洗的内衣，那个换洗的东西就叫做 change， 就是换的呀， 就是换的 change， one change of， 还能这么用，一套换洗内衣，你看今天大家的重要收获、one change of underwear， 那要是一套换洗的 T 恤衫呢， one change of T-shirts， 就这么说， 好，就是 underwear 这个词，内衣就不说了。下面一个单词叫 undercover、undercover， cover 这个词，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词根啊。cover 呢，其实在上课学过，金老师表示的意思是覆盖的意思， 哎， 对不对？所以 undercover， 您看一看它怎么个覆盖法啊？ 那怎么覆盖呀、 它在下面，它在里面先给你覆盖住，对不对？ 哦，在下面覆盖住啊。 对， 那就是说working or done secretly， 对了， in order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for the police a government and etc， 在这种秘密的进行当中去获得有关于警方的呀政府的一些资讯， 那 cover 都覆盖了，你在那个覆盖下面做够隐蔽的， 够隐蔽的， 暗中进行的， 没错， 私下进行的。 您以前不老说吗，暗中观察吗？对吧， 吓我一跳、 没事没事，你是很 秘密多， 对对对对对。来，那咱们看一个啊，咱们说，哟，这是一次秘密的行动， 秘密行动啊，那您的意思说它能做形容词 ，undercover？ 没错 ，undercover， an undercover operation。 咱们都知道哈，这个 operation 啊，首先它有这个做手术的意思。它有经营的意思，对不对？但大家记住啊 ，operation 这个词在军事术语当中，它表示的是小规模的战争。 哟，军事术语当中是小规模的战争， 所以就是它可能没有到达这个什么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种战争，它就是国家内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什么斗争吧，等等。 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什么一次小行动。 小行动，对。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所说的 under 什么呀？ Undercover operation，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隐秘的这种小行动。 那比如说秘密调查呢？我去调查一下富妈有多少种房产。 我的妈呀，会让你失望的。 富妈也吓一跳了。 我们家最豪华的是那狗窝，就那小别墅。 哎呀，多么有爱心的人士啊！ 调查咱都知道，叫做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动词形式 investigate。 对，那您看看吧，刚才咱学了 undercover 啊，秘密的，所以就是这样那种秘密的啊，这种调查就叫做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哦，你看看，所以这个 undercover 它也是一个形容词，表示那种特别暗中的，特别私下的。 对， 本来 cover 就是一层掩盖了， 对， 它的掩盖之下秘密进行。 对，没错。 好。所以这保密呀、也是一种能力，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适合做 undercover agent 密探的。 不行，因为他不仅仅需要的是一种我们说 侦查能力。 对，他是侦查能力，他不是简单的我不说我保密就 OK 了。 是的，当然保密也是一种能力，侦查也是一种能力。 对对， 是吧？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散布一些事情，对吧？有迷魂阵嘛，对吧？ 全套了， 全套。 这些非法付款是一位暗中查访的新闻记者发现的。The illegal payments 啊，非法的付款。 嗯 ，were discovered by 是被谁发现的呢？ 被谁呢 ？A journalist working undercover。 那朋友们，您看啊，这个 undercover 它又变成为一个副词了，来修饰前面的 working 这个分词。 所以说，一旦一个词放在末尾，您得小心了，它不见得是形容词。 对，刚才金老师说的很好，就不见得是形容词，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形容词是可以做一个后置定语。 定语 啊，你比如说这个东西 available 就是能够找到的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您看到这个。你以为是形容词，它放在末尾了，但它的前面如果出现了形容词或动词，那它一定就是一个副词。 副词， 嗯， 好 ，undercover 就是特别秘密的哈， 嗯 ，in order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是为了发现一些信息而暗中进行的， 没错。 好，来看下一个词了。 行，下面这个词呢挺好玩的哈，叫做 underlying。 underlying， 哎、 嗯， 刚才那个 line 很相似哦。 对。 前面那个是 line 是线哈， 嗯， 这个是躺，对不对？ 对 ，lying underline， 嗯， 躺着。 那咱们先来看看 lying 啊，它表示躺的意思，所以从字面理解，好像就是我躺在下面，或者我躺在什么的里面，言外之意我帮你看到。 哦，它还是那个潜在的和隐含的意思。 嗯、对，没错， 躺在里面。 对，但是这种潜在和隐含呢，它并不是一种，比如说秘密性的，对吧？它就是一种，可能我们说那种弦外之音， 或者是不见光的。 嗯都可以这样去理解， 隐含着的， 隐含着的， 它反正不露在外面的。 对，没错。 比如说，躺在你心里。嗯 啊、对对对对，没错。 你要是不说出来，谁知道你心里有鬼呀、啊？ 对，就是罪恶嘛，对吧？那个 evils 嘛，对吧 ？Underlying my heart， 对吧？ 这如果你不说出来，谁知道你心里有爱呀、啊？如果你们说出来，谁知道你心里有鬼啊？ 是是是，对。 潜在的和隐含的，它只是表示说这个东西的属性是存在于内部的。 嗯、所以它是一种 not always easily noticed。Or stated clearly、 哎、这是一个真正的形容词、 嗯、 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underground 的那个意思哈、 嗯、 但是 underground 有时候它指负面的意思较多一些 对 我们来看这个 underlying 就是指 important in a situation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but not always easily noticed or stated clearly 但是呢咱们也不是很容易把它能说清楚或者能够直接就看出来它的 意思就是根本的、 嗯、 潜在的隐含着的比如说一种隐含的假定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什么叫隐含的假定 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存在的 存在 对但是呢又不明显 对， 对是存在着隐含的、 嗯、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is that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这个 underlying 你看它这个词我觉得很辩证你又看不出来 但是它又有 对是吧 嗯， 嗯就有点像我们说的二元论的那种感觉 你有腹肌吗有吧、嗯、但是你穿上衣服谁知道你有腹肌啊 对对没错 是不是 很好很好 你有大肚腩吗有吧你穿上衣服谁知道你有大肚腩呢、 嗯、 当然如果穿上衣服都能看出来说明也该减减肥了啊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确实是含有的但是它又看不出来的对吧、 哎、那更多的是平时指的一些抽象的含义、 嗯、 你比如说失业可能是一个犯罪率啊攀升的一种潜在的原因 嗯，这句话大家好好背一背啊 Unemployment 你看 UN 咱们前两节课才学了 嗯， 就是失业对不对 嗯 Maybe an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rising crime rate 很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不断上升的这个犯罪率的原因 哎，它是暗中存在着的、嗯、 所以它一定是存在的只不过你还没有看出来而已 对、啊、 咱们再举个例子吧你经常熬夜很有可能就是你导致哈以后身体虚弱的潜在的因素 甚至可能是你某一次感冒的一个潜在因素 对 你看它肯定是一种潜在的默默在积累和酝酿的 没错没错那换句话来说每天我们学习知识也可能是你未来成功的潜在的因素 哎，潜在的原因、 嗯、 这个好正面负面的它只要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都会带来质变、 嗯、underlying 哎 underlying cause 潜在的原因 对 好 我觉得这个表达真挺好的 是 嗯， 当然它也可以指那种真正的表面下的或下层的比如说地表下的岩石结构 The underlying rock formation、 哎、rock formation 岩石的成型 对 岩石的结构 结构但它是地下的 表面下面的 这个 结构哈。 好、underlying， 好，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举例子。under 的第一层含义表示在下面和在内的。 那这些词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头几个啊，一二三都是在底下的，后面的啊都是表示在里面。 哎，在内呀，在下呀，在里呀，反正就是看不着的。 对， 见不到的， 没错。不管怎么着吧，它还是用物理性质的啊，咱们还是能够用自己的知觉去感受到的，对吧？眼睛能够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下去推，这个 under 还有个比较抽象的含义了， 那就是表示不足跟不够，缺乏和匮乏。 对，你从数量上，从质量上，从价值上，从过程上，不管是什么，只要抽象的感觉，也可以用 under， 就是欠什么什么的。 对，没错， 欠什么什么的。 对， 差，稍微差一些的。 嗯， 可来看 undergraduate 这个词啊，在咱们考试里面经常出现啊，叫做 undergraduate。 咱们先来看一下，有个小字叫做 graduate，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毕业生的意思，对吧？ 哎， 那前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词就是这个 under 啊，大家看，也就是说他毕业了没有呢？他还没有到这个毕业的时候呢， 还没毕业， 还没毕业呢。所以其实就我们说的本科生， 本科生，叫做 undergraduate。 对，没错。 好， graduate 就是毕业了，undergraduate 就是不毕业，还没毕业。 对，所以你想想，这大学四年了，您还没毕业呢，那不你就是一本科生吗？对吧？ 对，你就是一本科哈，本科生叫本科，就这么说。A university or college student who is studying for their first degree 啊，你看他是获得第一学位的这些学生，所以我们说。大学一年级的本科生怎么说呢？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特别简单，是吧？那大学学位呢？ 哪个学位？ 大学学位。 大学学位叫做 本科学位吧？ Undergraduate degree， 特别简单，是吧？那我们说是硕士的话，就是 postgraduate， 那就是毕业后再去读的东西。 对， undergraduate course。大学本科的课程，undergraduate student， 大学本科的学生，以及 undergraduate degree， 大学本科学位。 对，没错，这些啊，在咱们考当中经常出现啊。我头两天刚刚看了一篇这个真题，说的呢就是现在就在美国啊，大学生当中的女性的数量已经超过男生了。然后呢，作者都说真不错啊，从某一个层面上讲，我们感觉到女性在高等教育当中所占据的这个地位和取得的进步会更大。但是他说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女性的学生，其实他们无论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毕业之后，其实还是或多或少的面对着一些性别的歧视。所以就是不管有多少的女性获得了这个 undergraduate degrees，但是我们争取自我权利的一个平等还是要继续的努力的。 是的，慢慢来嘛，什么事情它都得一点一滴的积累，是吧？ 对， 对， 对， 你不能突然一下哈，好家伙，就撑个35半个天了。 对对对， 35半边天。 对，现在那个文章讨论的是有一个点特别的ironic， 就是说有很多的男性一直都在帮助女性再去追求性别上的平等，但是其实他们作为男性根本不知道女性在点点滴滴所遇到的一些平等。后来有一个导演就拍了一部电影，就这个男的就变成了一个女性，然后他发现原来对于女性真的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哎，我觉得傅老师这个观点说的挺好的，就是说当你进行换位思考以后，你立即能够明白对方的处境了。 对 啊，如果你只是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些帮忙啊、辅助啊，或者是给予一些外在的或者是批评啊等等，可能你不能很准确的切中要害。 对对，所以它其实体现的也是二元论当中的这个换位思考的意识， 是吧？换位思考真的很重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换位思考的英文很简单，叫做 think out of box。 think out of box， 跳出你那个自己的盒子。 哎呀，这也是真的，这个真是，这个真是一个社会生存的技能。 对， 要换位思考， 考验情商加智商。 对，有时候不能老说，哎呀，那个人做了对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等等，你没有站在人家的 站在人家的角度思考问题， 对， 没有把你自己穿上人家的鞋子。 哎，没错没错，就这意思。 那你怎么知道事情的真相是怎么回事呢？ 对，没错，因为当有句话嘛，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相互理解，就是他的脚要穿到他的鞋子里，是吧？ 对，这就是换位思考。 对， 好， 特别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二个单词了，叫什么呢？叫做 underdeveloped。 develop还算是一个比较整齐的词哈，单词了。 对，我们都背过哈，它表示的是发达的，因为ED嘛，表示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对不对？所以说 developed 啊，就咱说的发达的。那 under 表示的不足，那很简单嘛，那就是发达的还不够 啊，就是还不足发达的，不够发达， 也就是我们说的欠发达的 和不发达的。 对，没错。 您的意思就是说 develop 本身是指发达的意思了。 对，所以我们说发达国家就叫做 developed count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那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developing countries。 对， developing countries 就这样。 underdeveloped、哎呀，就是说在这个 developed 水平下还差一点点，差一些。 对，当然在经济学当中呢，这个 underdeveloped 啊、它可能比 developing 更差一些， 还要差一些。 对， 好，我们来看英文解释了，就是说 having few industries。 哎呀，这个工业基本上 不是很发达， 不怎么有， 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工业、 还有呢、 A low standard of living。 您瞧，是 a low standard of living， 就是你的生活水平也相对很低很低。 对，就是低度开发的、生活水平低的。 对， 这工业没有，这就确实就不容易走向富裕。 对呀、我们都说工业实际上是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造血的一个机器嘛，对吧、有工业它才能产生现金。 对， 对吧， 才会有就业岗位。所以说你看这个词哈，他理解的是 have few industries， 基本上没有啥， 没有、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叫 underdeveloped。 对，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也比较了，一个是 developed， 一个是 developing， 一个是 underdeveloped， 不一样啊。 哎，这些词语呀、时政方面的词语、大家还是要积累一下。 对， 好，来看下一个用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多。 哪个呢？ 叫做 underestimate。 underestimate 它的词根部分呢是estimate 这个单词，有人认识吗？ estimate 咱们大家应该都背过这个词啊，表示的是 估计。 估计这词儿，金东老师，咱们之前的课给大家讲过， 是吗？ 对，这个里面其实它词根套词根，那个 STI 找到了吧？ STI 它等于 STA， 就是站的意思，站立、然后后面的 MAT 表示的意思是人，所以就是说能站出来的人，前面的 E 表示出，那就是把能站出来的人全让他们出来，那不就是能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吗？ 哦，就是出列， 出列 站的人都出来。 对， 出列让我数数。 对，首席立正出来。 哦， 对，所以就是让站着的人全部都出来。 哟，您看一个小词儿怎么这么生动啊？ 挺好玩的哈。 那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估计一下，计算一下嘛。 哦，估计和计算，当然我想啊，这一开始可能也就是数数的意思。 对，没错、 估计有几个合适的先站出来数数。 对，您想想当时人类的智慧不是那么发达，那么多人哪能数得过来呀、对吧？大概齐数数是吧？ 是哈，比较基本的这个数数， 对 ，estimate， 没错。前面您看看有个 under， 刚才讲了表示不足，言外之意就是这个计算的量不足。 哦，这个词啊，计算量不足， 本来 我不够估计的。 比如本来我以为啊，金东老师一次能吃五个汉堡包，结果发现他也就能吃四个半。 啊不。不，我觉得结果发现他一次能吃六个。 哎呦我的妈呀，那是低估了， 对不对？ 对不对？哎，非常好。所以是我刚才低估我自个儿了。 对、 我高估自个儿 了。您高估 了，我低估您了啊。 是，低估的意思就是，哎呦，我算少了。其实他比这个呀更多。 对， 这实力要更强。 没错，包括大家如果以后在装修的时候哈，他会有一个合同里面写上就是额外款项。啊，有的时候呢，合同里面他不给你写清楚额外款项多少，但您一定要记住，必须写额外款项不能超过总的施工价格的15%。否则的话，要不您低估，要不然就是您高估。 哎呦，您看我们这节目，这是介绍什么的都有信息量很全，快点快成一生活指南了。 生活指南了 如何躲避生活中的小陷阱？ 嗨， 如何躲避装修小陷阱？ 这不咱讲的这个词儿叫做 underestimate 了吗？ 这个词。 做什么词性呢？名词也可以哦。 嗯， 动词用的更多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动词吧。 的时候呢，就是说 to think or guess that the amount, cost or size of something is smaller than it really is. 就是我们以为啊，这个事情无论是它的量上，还是这个成本上，还是它的这大小上面，都和这个真实的有点小。 哎，都差一些， 对， 就低估了，估计不足，啊，你比如说低估了项目的成本，to underestimate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您看看 underestimate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啊，就是这个整个项目的 cost 这个成本已经被 underestimate 被低估了。 您发现了吗？它就是一及物动词，低估什么东西，直接就说。Underestimate something 就好了。 对，没错。 低估价格就是 underestimate the cost of something。 那如果说我低估了我所需要的那个时间呢？ 那也简单。We underestimate the time， 怎么怎么样？ 明白了。 The time it would take to get there。 It would take to get there， 就是要到达那里的那个时间。 对了，是低估了抵达那里所需的时间。 那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个 underestimate 它首先表示的是一种数量上的，对不对？ 哎， 实实在在的啊，这种我们把它给低估了。 amount， cost， size， 就这样的一些词儿。 大小。 对，没错。 规模。 那 花费。 对。 都行。 就数得过来的都行 啊 啊，像金老师吃六个汉堡，你看我低估。 我从来不吃汉堡，好吧，这是实情。实际上，某人才是。 汉堡王， 汉堡大户，汉堡大户， 汉堡多好吃，是吧？那金老师啊，这个 underestimate 啊，除了一种具体化的低估，像您说的数量等等，还有没有抽象的感觉呢？ 有啊，我们生活中也说了，我们对什么东西啊情况认识不足 啊， 我们的重视不够，我们低估了这个情况，我们低估了危险，我们低估了对手，我们轻视了敌人， 明白？ 这些就是说。Not realized how good, how strong, how determined somebody really is. 我们低估了那个人，没有想到他那么好，他那么强大，他的决断力那么的强。 对什么情况，就是明明对方挺那个，比如有个十成，你可能也就认识到个四五成，这就叫做低估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哈，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我们在决定国家的政策、经济等等。首先不能误判，更不能低估， 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 对， 这种判断力真的很难。 没错， 真的很难，要做到客观真的很难。 对，没错，它只能在不断变化当中去修正，是吧？那您说千万别啊低估了你的对手。 哟，你看大家现在，商场如战场， 是 人生如战场，哪能没个对手呢？ 对， 千万不可低估你的对手。Never。Underestimate your opponent. 哎，您看看，别低估你的对手啊！对手呢，不要读成就是那个 rivals 啊，那个叫竞争对手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对手 opponent， 就是我们说的跟你的对立面 the opponent 这个意思。 对，跟你一起争夺利益的。 对。 瓜分利益的。 对，跟你较劲的。 对，跟你一起，反正就是争输赢的。都叫做 opponent。 opponent。 还是刚回到刚才那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没错， 就怕既不知己还不知彼，百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没错，没错，特别好。 已经到了什么苦口婆心的地步？ 对，我都觉得今天晚上现在发个光哈，像个传什么？ 小天婶哈？ 对， 小天婶儿 自带光环，小天婶儿啊。 这个婶儿， 好吧， 绝不能低估你的对手，underestimate your opponent。 对，刚才晶晶婶儿说的特别好啊。 那个学习当中也是啊，是吧？你是不是每个人学习，这学习的过程中都有一个自己要去超越的目标吧？是不是？ 没错，没错，就有一个梦想嘛，对吧？ 对。 但你对梦想追求的时候呢，你也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低估自己，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吧。 对，无论是对别人还是自己，都不要过于高估，也不要低估。 没错。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它的名词形式，表示低估和轻视这个事情。An estimate about the size, cost of something that is too low。比如说，我猜呀，400， 哎呦，结果证明严重低估了。 有 My guess at 400 proved to be a serious underestimate。 嗯，那这个词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名词了，就是低估了，对吧？原理可能值4000，结果您给人估了一个400，你看看 这砍价砍的， 对，看走眼了。 严重低估了，砍价砍的。 是， 它直接就做一名词。 嗯， 就是一个低估的事儿，这么一个事儿。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词，也挺有趣的，叫 undermanned。 undermanned。 man 是人哈。 对，没错。不仅仅有人的意思，还有人力，对吧？都可以叫做 man。 那就是说人力人手都能叫做 man。 大家想想制造商怎么说？ 叫做 manufacturer。 那不就是人在做的这个事情吗？对不对？ 哎，真是哈 ,man 打头的这个词。 没错。还有我们学过很多词，比如说 man-made, 人造的。 哦、人造的。 对吧？所以它这个词儿它跟它的那个本身还是一样的啊。 那就是说是人或者是人力的意思吗？ 对，就这么理解呗。 哦、 那前面出现了 under, 咱刚才讲了，表示的是少的意思，所以字面理解太简单了，人手少呗。 啊，就这么简单啊。 对，你说哎呦，你快帮帮我吧，我这公司现在就我自个儿，我人手少，快帮帮我。 那是少点儿 啊 是少点儿。 那你这个是少点儿了。 对对对， 有点是过于少了，但我也不敢随便帮啊。 为啥呀？你这见死不救啊，你看8年咋的呀。 就我就加你，这公司也只有2人啊。 没有， 最后还不是倒闭的命运啊！ 您一来的话，全国的听众不就都来了吗？ 就说我一人顶 10万， 顶太多了哈！ 对对对， 一下人手都带来了，各个岗位齐全了， 可不嘛，京京大军就来了。 这个是怎么用啊？这个哈，它什么个意思啊？人手不足？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吧哈。 Not having enough people working， 没有多少人啊帮你干活。 Or, in order to be able to function well. 所以也有可能是人也不少，但是能干活的人不多。总之一句话就是人力不足。 人手不足的啊，或者是说是那某种什么编制不足的。 对。 或者是什么的缺编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们就把理解成就是这个公司里面干活的人不多了，能干活的人没有了，缺人了。 反正就是人手不足了， 对 ，undermanned。这个呀，别看啊、平时不怎么能遇到，但是考试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 是啊， 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under 这个词性的意思了。 对， 来看一下啊，第一层意思是在下面和在内部，来梳理一下，一个词根叫做 ground， 就是地和地面。 所以说 underground 就是地下的 ，line 是线。Underground underline 呢是在下面划线， 对，在底下画条线，画重点，强调， 表示强调和突出啊，重点说明。Underwear， 这个 wear 表示衣服穿，所以说 underwear 在里面穿的衣服，咱的内衣。 Undercover 暗中进行嘛。 Underline 很简单，隐含的，潜在的。 哎，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呢做这个读音的示范了。 Under under 第一个意思是在什么下面，在什么内部。 Underground 形容词，地下的。 Underline 做动词，在什么下面画线或强调什么。 Underwear 做名词，内衣。 Undercover 形容词，暗中进行的。 Underline 做形容词，潜在的，隐含的。 第二层意思 表示的是不足或不够。 Undergraduate 大学本科生。 Underdeveloped 做形容词，不发达的。 Underestimate 做动词，低估。 Undermanned 做形容词，人手不够的。 哎，大家下来以后好好记，好好背啊！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的英语 PK 台也会在节目后为大家推送音频和全文本。 没错。 每周二的词汇课呢，还是很生动、很活泼，也很欢乐的， 很难忘的。 是由于傅老师的参与 啊， 特别有趣。那今儿个咱们在这个轻松的午后，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 太好了。 然后咱们就下课。然后就下周再见。 行啊，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Sitting here in the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举办情况。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是第21届冬季奥运会。2003年6月2日，国际奥委会在布拉格举行第115届全会，投票选举2010年冬奥会的最终举办城市。温哥华和韩国平昌和萨尔茨堡竞相争办2010年第21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在第一轮的投票中，平昌高过温哥华11票。到了第二轮，原先投萨尔茨堡的委员都转投了温哥华，所以温哥华才最终险胜，取得了2010年第21届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Vancouver won the bid to host the Olympics by a vote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n July the 2nd, 2003, at the 115th IOC session held in Prague of Czech Republic. The result was announced by IOC President Jacques Roch. Vancouver faced two other finalists. They are Pyeongchang of South Korea and Salzburg of Austria.Pyeongchang had the most votes of the three cities in the first round of voting, in which Salzburg was eliminated. In the runoff, all but two of the members who had voted for Salzburg voted for Vancouver. It was the closest vote by the IOC since Sydney of Australia beat Beijing for the 2000 Summer Olympics by two votes.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Finalist.决赛选手，最终的选手。在我们刚才的介绍中提到 Vancouver faced two other finalists， 这里的 finalists 指的就是申办冬奥会的两个最终候选城市。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11 p.m. Beijing time.